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啦，点解讲新东补选呢？因为咧，我哋有个 potential candidate 喺度啊嘛。 又 B B， 又 B B 啊，我哋都有又 B B。咁点解讨论新东补选呢？事完咧，欧轩你自己解释一下啦。 我咁我曾經都要即係公開都咁講過嘅，我話因為其實個背景係咁樣嘅，就最初就其實楊岳橋公民黨咁大家又覺得佢眾望所歸。 你喺港台講定喺商台講？你邊度講？ 商台其實嗰日咧係朝頭早咧做晴朗的一天出發嘅， 你就見到陳子雲， 只不過係咁啫，只不過係唔係 陳子雲一路摸住你， 金教練， 跟住你咪知 陳志雲都係冇咁同我講嘅， 係 我出到去。出代同林卓廷搏咪咁啊，跟住啲記者問我一句啊，青年新政話要參加新東補選，請問你點睇咁樣？咁我又其實好簡單，我就咁答一句，我話哦，其實你人人都可以參選，但係咧就當然我就支持阿楊岳橋啦。咁啊，青年新政就應該要解釋佢參選嘅原因係乜啦？ 因為我想選咯。 係啊，咁其實我意思就係咁樣，因為 唔 係 呢個係咪一個原因咧？ 即係如果你行過兩個街口去呢個富士大廈，跟住你喺佢棟喺個門口度問人，你可唔可以解釋下你叫雞嘅原因啊？因為我想射咯。 喂，其實有咩原因啫？完咗啫，嗱， 有咩原因啫？ 唔係嗱我覺得我攞個 富士大廈。 你可唔可以唔好忽然？ 阿 Raymond， 你 好天真咁樣講問咗一個可能人人都知嘅問題啊！ 我又唔好意思帶你去， 我都唔好， 我唔好意思帶你去， 大家乜都唔知，我乜都唔知， 一係叫我肚啦， 我真係乜都唔知。大家聽兩個字咁大聲，肯定知。 一係叫我肚啦， 我又一定話我唔知。 係咩？我見到阿肚叫我去，但係我 係啦，係啦，高調啲，大聲啲講。啊金，你又講埋金緊？ 唔係我有揼骨嘅富士大廈，係咪啊？OK， 你夠講，你夠 有美容嘅啫， 有美容，有啲舒筋活絡啊、前列腺啊嗰啲啊， 男人幫女人美容 啊。我唔知啊，我唔想再探究呢個問題。 保健嗰啲 啊，唔係咁後屘網聯啲友又就執鬼我啦，本土派有啲友佢就話：喂，人哋選關你咩事啊？你做乜要人解釋啫？咁樣咁咪好似阿昌昌嗰個質疑咁樣。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呢度咧，我係冇講清楚一樣嘢嘅。就如果你參選。咁喂，我其實我唔係質疑你參選權啊嘛，參選嘅人人都去參選㗎啦，係咪啊？黃孝偉都去參選㗎，但係個問題即係因為青年新政講話佢要同泛民協調，咁你協調嘅 佢幾時講過啊？區選前啊？ 唔係啊，佢選完之後即刻就出啦嘛。有冇睇新聞㗎？係 咯，即刻開 press。 嗰個要協調，咁協調其實個前設就係話你希望同 協調啊，就想初選已經 協調嘅。 我聽到係初選唔係協調喎。 嗱唔緊要啦，唔緊要啦。嗱總之都係希望能夠夾到一個候選人出嚟啦。個背後嘅講法就係，咁你要大家夾個理由出嚟。喂，咁我覺得大家即係作為例如話，你要夾個民主派，即係你協調，即係認同你係民主派啦。然後你話要民主派推一個候選人出嚟選，咁我作為民主派一份子，我都要知道你覺得點解會係咯？點解你覺得比起楊岳橋有資格噶嘛？你嘅理念係咪比楊岳橋更加前進啫嘛？咁我係因為呢個背景，我就其實肯問一句，即係我以為其實係好公允、好公道地去問。 咁所以咧，青年 咁大家好似話民主霸權咁樣啦。 青年新政嘅召集人咧，即係梁仲恆啦，阿巴治奧良咧，嚇佢英文名喺上海網青年新政嘅網頁邊，我見到好似係讀巴治奧嘅 係。 anyway， 咁阿巴治奧良咧就喺鬱文踩場入邊嘅節目咧，就批評你歐樂軒咧就是、大佬文化。系啦，就讲话净系你大党啊，即系选得嘅咁样个位系选民噶嘛，咁样系你哋嘅咩咁样样吓？ 我觉得佢系混淆咗呢个参选权同埋我去讲佢协调理由嗰个问题咯。其实我觉得唔系你，如果你唔需要协调，你怎去选系冇人阻到你嘅， 你咪去选。系 我都唔会阻止佢参选，佢都冇能力。 攞夠呢個即係一百個提名，咁你就可以選㗎啦。 係啊， 咁啲人講，啲選民就會問你㗎啦。喂，而家你黃埔東都選唔到，你選新東係咪？咁、啊、有咩信心先？你會呢啲問題選民會問你。如果咁樣 choose 嘅話咧，即係你話啊，會 冇啦 ，Elvin 都輸過區議 員。唔係我從來冇民主霸權意思。如果我有民主霸權意思，點解我唔批評熱狗嚟戒票咧？我從來唔覺得熱狗係戒我票嘛。嗯，因为你要嚟选就嚟选噶啦嘛， 算啦，你讲咩都俾人哋抽秤噶啦，欧乐轩。 唔系， 所以我都要喺度讲，我都要讲一句，嗱，我真系唔想与青年新政即系搞得咁僵。 其實咁， 如果你覺得我有咩冒犯你，唔好意思，對唔住。 我覺得咁樣， 我係冇必要。 你點樣執？你點樣做主席啊？你發氣去曬邊？ 唔係我，因為我咁先禮啊。咁如果你要冰就冰啦嚇，咁但係我唔希望同你冰。 唔係因為咁樣，我覺得公民黨的而且確咧有個所謂 overriding 嘅理由去選呢個位置。 因為係 因為。 是 Ronnie 的问题。 因为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 嗯、所以但如果你要即超越这个 overriding, 超越再超越这个、理由要去选的话，你有一个更加强的理由，当然就是。 嗯、 我觉得如果我建议青年新政呢，我老师那里讲一个做法的，我现在又讲多一个做法。我老师那里讲就话你咪照拿个100个提名去选。这样咁补选的时候呢，补选的时候有民调你知道，如果你就来即不够你咪好似当年咁讲，咪弃保，你呼吁啲票投晒落佢度咯。呢个第一个办法。我而家讲第二个办法，就系、是、咧，有人提出咧，即系喺网上面唔知边个讲话，就应该如果你觉得自己本土嘅票源同泛民票源系两回事嘅时候嘅话咧，你唔系应该揾公民党初选，你要揾呢个本土民主前线初选先嘅，同阿黄台样系吓。嗱、啊，我觉得咧呢、这个系可取嘅，应该打场外围赛。你講外圍賽打贏咗啦，咁你先至有個民意基礎咧，係再去揾公民黨再選一次。咁所以咧，我覺得我而家喺度宣布一個重要嘅消息。 但係點解公民黨會係種子選手啫？ 咁都話啦， 都話 湯家華 拉定嘅原因 啦，係咪？ 好得。 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度宣布咧，我哋咧係會成立一個新嘅組織咧，係會邀請呢一個青年新政咧，係要參與場初選嘅，就係、是、呢個中年新政，我哋揾派阿 Donna 油 BB。就對青年 定嗰啲， 對呢個中年親政嘅油 B B， 對呢個青年新政嘅油 B B， 我共識個 係啦， 但唔緊要，而家有啦，而家係 參與一場初選之中嘅初選嘅外圍賽先。我哋贏咗一場初選外圍賽，再揾公民黨再初選。 但老老實實啦， 我要印勁抽嗰啲 T 恤先。 咁我嗰陣時就印咩 V R B B 咁啊，點 V 啊 油 B， 油 B B， V 啊油 B。 系啦， 阿 Donna 着咗件红色紧身 T 恤喎，劲抽咁样喎。 系啦 ，If I live in 新东 ，I can die for 新东咁 样。有帮助啦。 系啦，而家就系青年新政嘅油 B B 对呢个中年亲政嘅油 B B 系啦。 但老老实实，你唔觉得你觉得佢而家系真系想选啦，一系鸠讲啊？ 嗱，我又一半一半嘅，因为你谂下，一月五号就截止报名。咁我 覺得開始 報名啊，咁其實唔多時間啦， 一個月咯。 咁我覺得大家如果真係要搞初選嘅話，係要諗嗰個時間係點樣咯。咁你好難嚟到話咩兩個禮拜就要初選嘅，冇可能咁快。咁你一定要講嗰個可行性喺邊度噶嘛？咁我覺得我同好多人都講，我係覺得係初選係應該做。 你好似好快啊，喺 Facebook 青年新政嘅網頁就咁整個 pool 咯。 喂，大佬你呢啲你要同嗱，我覺得咁樣講，佢同 即係新東先可以投票嘅初選，定係 梗 係 要啦。 嗱呢、這個唔係呢個我都開放埋啦，我開放 上面嘅問題梗 係 要 開放埋啦，因為唔係嗱呢個我覺得咧最緊要嘅就係佢同公民黨打架。 咁我哋一定要揾人俾分裂。 係最因為你哋兩個要初選嘛，你哋兩個要協調嘛，咁就麻煩你哋兩個度過大家同意啦。咁而亦都唔可能，即係亦都冇可能話冇基礎，因為以前陳太就已經協調過啦，就已經初選過。 嗰陣時係咪淨係港島先有得投啊？ 嗰陣時我冇記錯，好似淨係得泛民主派投添，就好似。 咁你點樣界定啊？ 唔係嗱，呢、這個可以嗱，唔係我意思，呢個大家可以質疑嘅，所以呢個大家可以質疑嘅。對於究竟係全港投，定係新東投，定係泛民投？我覺得呢個可以開放，大家只要兩邊，大家傾得好。 唔係，呢個好影響㗎，因為其實青年新政喺新東有冇候選人啊？喺區議會選舉嘅時候， 冇啊。 咪係咯，咁 其實而家對坊間對於青年新政有質疑，就係話佢哋咁多區都有選， 你質疑 但係新界東唔係由 Facebook， 我叫 Facebook 人 ，Facebook 人咁樣講。 但我係新東嘅喎， 你係新東。咁你今日加入青年新政 啦，一定我通知你噶啦，由 B B。 你又話係由 B B 對由 B B 嘅？ 我唔緊要啦，係啦。咁但係即係我總之大家初選其實係應該初選，咁就唔好再話我乜嘢民主馬權啦。 你都覺得應該初選啊？ 我係覺得係，因為你只有嚟到去初選，你先決定到，即係你將嗰個矛盾解決到嘛。你用一個制度嚟解決個矛盾嘛。如果唔係你唔搞初選，跟住到最後大家又喺度攬炒啦。 其实初选都会滥炒，佢可能加埋黄成志啦，加埋唔知乜大踩身都咪大镬。 我唔紧要，黄成志如果大家最后 竟 然都系投俾黄成志嘅， 系咪？ 咁冇计啦。 但系即系 fundamentally， 我谂真系代表好多人先问呢班青年新政到底阁下呢班人咧系一个政党啊，定还是系一个政团啦、啊？选举嘅时候会唔会有综合一个政纲啊？你呢个政党有冇党纲咧？发言人讲嘅嘢系咪你哋每一个成员都会执行咧？会唔会突然间你发言人讲嘅一套，你是但一个人飙出嚟又话我唔同意发言人讲嘅嘢，我自己又走去参选先？汤家骅同黄成志呢啲嘢好兴噶嘛？你邊個擔保青年新政係有一個人說了算？我唔相信喎、啊，即係老實講，我唔係當佢哋鬼啊，先至聲明啊。 唔係中年新政嗰度，我可以答你嘅，就係咧喺呢個節目講完之後咧，就係 就算啦， 就算嘅， 就算嘅啦。 即係咁青年新政都冇必要嚟推。 我覺得大家，你如果真係要有一個協調，又或者要有一個磋商，唔該你係以一個黨嘅規格去做呢件事，你就唔好一班人行出嚟。佢又話係發言人，佢又話係會選嗰、那個，跟住呢個同呢個又唔啱嘅，跟間又有第三個意見，即係我覺得好滑稽啦成件事，即係我哋唔好教化佢，我哋認真做呢件事。 我所以我都覺得嗱、我前設就係大家都係遵守遊戲規則嚟做，咁喂，咁你青年新政嚟到去揾公民黨嚟到做初選，其實都係大家信制度嘛，信制度嚟到去解決嗰個問題嘛。咁又咁請大家遵守一個遊戲嘅規則嚟做，所以亦都點解我係覺得初選是可以做嘅，只要大家同意個制度嘅話，係、啦，咁就唔好攬炒啦。如果到時候大家個前設係唔想攬炒先做呢樣嘢嘅話， 但係老老實實，即係如果比著我係公民黨，我會點應對呢？即係我第一件事就話，即係如果我當我知悉啊，呢班青年新政真係有資源、有能力、有人腳。即係財政方面同埋人手方面安排得到噶啦，你哋已經係全部準備好曬嘅話，我係公民黨，我直接唔選俾你做，直接俾你選，你一個人選，泛民冇人出去協調啦，你自己都去選。如果邊個要走出去新東選嘅話咧，又要話唔該你自己揾青年新政講，公民黨唔會參與。老實實呢屆所謂叫補選做得幾耐啫，幾個月選咗個席位，我唔覺得會對下年2016真係嗰次嗰次常規選舉有咩影響。 但係分組點票個問題啊嘛。 我唔相信呢個分組點票嘅空檔期間，真係建制派會造成啲乜嘢事？ 哦，不過咁嘅，你下屆真係16年埋牙立法會選舉，咁你係現任議員嘅優勢好高好多嘅。 咪係咯，你真係覺得啊？公民黨， 你覺得現任議員真係？个优势 你唔系代表唔可以被挑战，咁、但系你政治上 议员入边咧，34个都有优势，除咗刘慧卿之外，我想你都系咁讲啫，你都系咁。 我冇咁嘅意思。 真系冇？哇！啱啱你咪 哇！呢啲风向一转就会转到嗰度 咧。咁嘅意思系啊， 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会觉得你问我，如果我系公民党嘅考量会系第一，大家都唔想呢次补选系滥炒。个问题就系，如果我同你点协调，或者根本大家磋商唔到一个公平嘅机制去协调一个所谓叫泛民嘅十五人，咁系咪大家一齐选先？ 系， 咁人哋话你大人虾瘦高， 人哋觉得你我而家就系话初选，其实我喺度提出嘅初选，我就系要话咩咧？人人都喺度话咩民主霸权啦。我首先第一样嘢话俾你听，我去赞成初选咧点咧，就最唔民主霸权。 嗯， 系 就请各位唔好再用民主霸权嚟 frame 我哋啲咁嘅小朋友，我哋啲好弱小咋，我小朋友嚟啦，我真系求下各位大哥大姐， 系咯， 系啦，我求下各位大哥大姐咧，就真系唔好再喺度。 而家就俾你班即系、就是、你个咩大人对咩小朋友，而家就俾你小朋友一齐咯，即系你赢到嘅咁咪大位咯。 哦，系噶，其实你今时乜你 大区选咩？头先就系讲一样嘢啊嘛，系咪真系协调咗个机制出嚟？1月5日之前有个初选结果啫。 咁如果佢一定要有初选就系噶啦，咁咪点报名啊？边个报名 嗱，我系青年新政嘅话咧，最正路就今日就去拍啊杨岳桥门噶啦，就揾佢嚟到去夹话，哎嗱，时间有限，大家快啲度个日期啦。 嗯。 咁呢个就算喺即系公开定系点都好， 就 其实呢一点就最能够说服到系大家嚟到去真系希望做初选啊嘛。 嗯， 咁你叫公民党会好尴尬系咪啊？ 系啊， 系咯。 你咩咁尴尬？ 唔系咁你 咁我系咪同意呢个机制？系咪呢个机制输咗？我真系唔去搵人选先。 公民党 系啊。 咁如果你初选嘅梗系啦，愿赌服输。 边 我系噶？ 边个去答呢个问题？梁家杰把心口话系啊。 呢个系一定噶咯，你参加得游戏点啊？你输咗仲要继续去啊？ 所以个问题就话系咪有人走出去应呢个问题？ 但都要咁讲啊。对于杨岳桥嚟讲咧， 系 其实参与初选咧，系对佢嚟讲系唯一嘅出路咧。点解唯一嘅出路咧？即系都唔系话唯一嘅，但系有佢嘅好处。点解有佢好处就系、是，如果你连当中嘅支持都攞唔到嘅话， 咁你唔好选， 咁算啦，系啦。 你 呢个讲法咯，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连共主都冇办法做到嘅话，咁啊算啦。 系咯，如果你哥利亚都输嘅，咁算咯。 系啊， 俾大卫去咯。 咁你而家区选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啊，有多要啲新气象乜嘢？咁杨岳桥被好多人认为都已经系新气象啦。咁但系点知青年新政再新啲气象都新过你。 杨岳桥行出嚟，啲人以为佢苏豪啊。 即系你言下之意，苏豪唔得啦， 唔系咁意思，打撇。 咪几好啊，又系杨岳桥加苏豪，人民力量加公民， 几好啊， 系咪先？ 个个系咯，影分身 公民力量咯， 系咯， 系咯， 咁啊，即系公民力量又啱喎。 O K， 公民力量加人民力量加公民党，哇，三合一。 系啊，到时文会都有唱。 计数一个种子又要再计过一次啊！嗱，而家青年新政就得就冇参选过新东啦，系咪？咁但系杨岳桥连区议会都冇参选过啦，咁但系而家我哋游月华参选过呢个区议会攞2000多票，所以佢先系种子。咁即系话，首先青年新政同公民党初选先， 跟住 先至跟住 一次， 系啦，跟住青年赢咗个，先再同我哋中年新政嘅游月华 对游月标。 你搞到人哋好似打精武门咁样咧，逐层逐层。 你 咁你系咪要大家攞住个 Hello Kitty 嗰个蝴蝶走出去做选举工程？ 至少你 佢系 Hello Kitty。 阿 Donna 选新东，至少坐底都有2600票先啦，系咪咁讲啊？系。 系啊。 咁你梗系种子啦，我哋中年新政 积极考虑下我。吓，我今晚问杨岳桥先。 唔系，咁即系睇下边个听紧 live 嘅，不如就将呢一段 clip 咗上去青年新政嘅博弈嗰度啦。即系叫佢，如果真系要，你如果真系要选嘅话，你真系揾阿 Donna 倾一倾先。因为我相信 Donna 都好难揾你倾得到嘢嘅 ，Donna 都。 点解啊？ 啲气焰压住个对方啊！ 本撇啫，我而家。 你本事一家，两姊妹系咪应该有？ 其实你几时结拜咁样？ 其实我唔知系咪有亲戚关系，我 check 一 check 先。 你快啲 check check。 我细个成日觉得咧，黄叶咧嗰啲姓游嗰啲全部都系我啲亲戚，好少噶咋。 咁系咪过年系咪有利是啊？ 系咯， 你又翻 唔系好，真系好少。 翻去问一问屋企人咧，其实当年 系啦， 有冇去过啲咩地方？ 我有族谱噶，我翻去 check check 先。 哦好。 喂，讲开啲小鲜肉咧，大家会见到即系呢排啲高官亦都好兴，就系话啱啱而家当选新一届区议会嗰啲咧，有啲人又会嬲啊，佢饮嘢啊，即系大家知道我讲紧边个啦，讲紧汪老啊嘛。 系啊， 咁喂，如果你哋选上咗，即系有官接触你，你觉得新参政嘅人系咪需要同官攞到信任，又或者呢啲咁嘅场合系要避忌啊，定还是真系踊跃去交流？ 有冇人同佢统战嘅啫？啊 冇喎， 系咯，冇喎， 冇喎。咁我咪要蒲逃噶，我咪要蒲逃。 蒲逃咯，我都， 我都成日都去。 唔系你 正统嘅，真系成日蒲出。 真系有冇人统战你？ 冇啊，连 message 都冇 message。 你嗱，你咁样问，肯定有人统战你。 我就系冇，因为阿姐成日话咩嘛，如果有人统战，记得出声啊嘛。 咁你 我冇喎。 唔系，我觉得人嘅问题啫，嗱， 唔系嗱，你 杨雪莹就俾人即系请饮嘢啦。咁我諗你哋貴黨另外一個最大機會都係請食嘢，就係曾 素麗， 曾素麗係啦。咁佢有冇啊？俾人請咁樣？ 點解一定係曾素麗？係因為人哋係小花， 一個大長金， 一個大長金 咯， 係咯， 大長金。咁我嘅係金盤坤咯。 係啊，大家都係韓國。 咁嗰个就唔系阿边个啊？边个？ 金沙哈密达。 咁嗰个应该系叶柳或者罗范 先最似啊，有 叶柳或者罗范或者林郑请你饮嘢啫，系啦，就唔系 Ronald 请你饮嘢 ，Ronald 即系边个咁嘅？ 咁我谂 Ronald 咧，佢即系陈乐鹏，佢就话陈乐鹏，因为陈乐鹏走去约阿杨雪莹噶嘛，就俾人觉得佢好似撩 佢 条仔。喂，陰公啊，真係陰公！我覺得對陳樂鵬嚟講真係好慘 嘅啫。我覺得好有問題。 真 但係點解你唔 PM 佢，要喺 Facebook 度嗰 度搞寫出嚟？我覺得搞到形象好差，真係嗰個係 好 冇文。 成何體統啊？你一個官嘢，一個代議士，你話你出嚟飲杯嘢冚家產，你講緊乜嘢啊？喺 喂，唔該你 send 信去個辦事處啊！我而家贏咗區選啊！唔該你 send 信去個辦事處啊！喺 Facebook 約我得㗎啦。今教练咁样约到出嚟嘅咩？唔该，你先去个办事处。 你而民主党中常委开会系咪 WhatsApp？ 跟住有 tick 就系等于通过咗啲嘢啊？唔系咁样， 唔系 啊，喺个 wall 度 tick 咗啲名啊，睇你有冇睇啫，先拜嘅呢个人啫。 咁就等于当 official 请咗啊？冚家祥 系啊？ 你冇 WhatsApp 喺度请人 系咯？ 唔系，但阿昌，我真系想问下你，你系咪真系完全系反对任何区议员，或者反对从政嘅人同政府有啲？ 是半公開半不公開的交流呢，即是夜晚吃飯那些。 不是，我不嬲，因為由社記一路走來，我們都是奉行色狂民建聯的。 是。 他請吃飯我當然去的。 即是去就去。 那些民脂民膏還掂落不到市民手上，至少我吃了先啦。我吃了服務市民， 但 間接都間接都是在市民那裡啊，是不 是？那但是傾的東西你是不是覺得大家需要 齋食的。齋食佢最貴嘅地方， 即係佢問你乜嘢唔講，唔答。 哇！隻蟹好正喎，係。 我覺得個關鍵係你見嚟做乜咯？因為你見嚟你冇目的嘅，咁佢嚟 啦，好明顯 籠絡你係咪？ 即係上次朝廷冇份咩？ 我梗係冇份啦！我大佬公開反對，大佬而家我俾人打造 又提朝廷得嘢， 我而家打造第三代少壯派，我喺黨內冇得行噶啦。 我拆你 冇噶啦，系啊，就系因为呢件事啊， 因为你大家有一个即系大中华家嘅 context 去睇呢件事，因为你知咧，大陆咧啲人咧，即系官场入边咧，你系即系要影晒啲裸照，大家排排坐影嗰只添噶嘛，系咪先？跟住就互相揸住啲证据咁样就啊，等你唔好告发我，我唔好告发你咁样。 但欧谦嗱，我真系 啊，嗰杨哥系咪杨岳桥？唔系杨岳桥 ，sorry， 陈岳鹏， 陈岳鹏， 有咩岳字？ 你点知会唔会 Ronald Chan 同阿杨雪莹咁样？望下嗰边咁样就整一粒嘢落杯嘢嗰度，跟住 咁下咁又唔会咁加嘅， 两件事嚟噶嘛？ 人哋都系官员， 跟住影 个官员嚟嘅， 影个相好 买你即系买个康盖斯落去。 啊、跟住嚟威胁你，系咪？喂，呢啲嘢有咩做唔出啊？ 你唔吸收多啲维他命 C 咧，你就有病啦！ 阴谋论得就系咁又有杯嘢啫。 唔系欧谦，我真系想问你，你系咪真系完全借住所有啲非官方嘅话？ 你睇下，我中国系咪官方？ 梗系冇可能啦，真系冇可能。 你平时都要开会啊？ 我举个例，我嚟紧一定都会有啲即系会面要会嘅，例如话嚟緊區議會同建制派嗰啲，究竟你哋嚟緊有乜嘢想做，或者我哋有乜嘢諗法嚟到要向佢提出？咁呢啲我覺得係一條見面，因為你冇可能，你就算政敵都你冇可能唔見面㗎嘛。 唔係見面，係飲杯嘢去小桃園食個飯嗰啲啊。 係因為我喺議會度 旅行， 因為開會梗係有啦， 即係 我 中暑嗰啲。 我原先就話係會啊，即係 我 唔係 嗰啲私底下喂，我塞入嚟喂飲嘢一陣間攞落個台咁樣嗰啲啊。 係我意思就係嗰個目的係咩啊？個目的就係話你嗰個會面。你係覺得你係要嚟到去大家溝通嘅，嚟到去做嗰個政治目的嘅，咁你有個目的喺後面嚟到去做呢樣嘢嘛，而唔係喂人哋走過嚟，喂我請你食嘢咁樣，喂大佬無啦啦請你食嘢，你 要 小心啦，當然喎。 好多生意咧，其實傾即 係 真係約一個 人， 約出去傾約傾生意就真係唔係可能有個 agenda。问题就系话约出嚟，大家见下面摸下底，大家寒暄一下，睇下呢个人交唔交到个朋友嘅啫。你通常呢啲会面就系经过三五七次先，突然间有一次同你讲嗱，嗰个 project 你有冇兴趣先？有我预你一份点点点，嗰次先埋牙倾噶嘛。个问题就系话呢次嘅会面之前嗰三次，你究竟系同意啊呢咁嘅会面啦，定还是点？嗱，老实讲冇 agenda 噶。但系问题就系话呢啲沟通又或者呢啲关系需唔需要打拼翻嚟咧？ 你问我咧，我一定就会即系建议杨雪莹去嘅。咁但去嗰陣時候咧，就同阿陳岳鹏去問佢講嗱，第一 你叫翻嚟先， 唔係大家交心嘅話咧，應該係你俾了我先，我先俾了你。OK， 而家我想問翻你，你當日阿葉柳間房個枕身枕頭套係咩色嘅？你話咗俾我聽先啦，你同我講曬啲機場跑道，即係邊度係即係指揮燈，邊度係燈塔，邊度係指示台，機場跑道點運作？ 你令啊，見到葉柳嘅樣 係啦，你講曬俾我聽先。OK， 下一次食飯咧，我哋再講我啲嘢俾你。 你啱啱嗰就係中國官場裸照嘅邏輯啦。我意思就係咁就算你話大家唔係話約定話有咩啊，真係好難約定啦。啱啱 Raymond 話咁你都有，你都有你自己 agenda 吓。睇下葉柳點樣起機咯。 係咯，咁唔係即唔一定嘅， 都要 我知啊。你要知道自己做乜咯。我覺得問題就係、 是、你咪帶我去咪得咯，特揾到個人。 我帶你去。 係 你 乜 巴 麻 散？ 你 當佢巴麻散啊？帶你去，跟住你又攞多手出街啦 佢咯。 即唔單獨咪得咯，咁簡單。 上次去嗰度邊度啊？朝廷都好似唔止一個喎。 咁都有四五個，但我意思， 問題而家人哋就係對家就係穩定曬記者嚟僕你，話俾人聽有件咁嘅事啊嘛。人哋就係質疑你貴黨，點解你又去密室政 治？嗱我覺得 呢個係好易令人誤會咁解。 唔係嗰陣時係放我哋放嘅，我記得嗰陣時好似係劉慧卿放嘅，我冇記錯。 好細聲嘅你突然間， 唔係我要記分係咪係咪？ 但係以我， 我記得係個擋防， 以 主動， 好似阿婷啊，係咪啊？ 因為以我記得就係話嗰件事，如果你哋擋主動唔放嘅話咧，都會有人幫你放，所以就不如你擋自己放。 咁所以劉偉興放嗰啲， 再基本啲嚟諗啦。 好， 咁阿鬱敏成日都講politics is talk。咁 That's why we need to talk more. 咁其实你行上个政治舞台呢有啲嘢只係包唔住火嘅。咁个问题就係话你点样係喺呢啲即係见唔见面嘅底下你就算行返出嚟见住光同人哋讲你能够解释清楚。 你都要理直气壮咁讲。 你能够知道自己讲乜亦都讲乜。你其实你可以就咁入去话啊我係而家要同中联办谈判。其实你可以好坦白去讲。最忌呢就唔好咧，自己入到去做一套咧，出到嚟做一套啦。咁到时候俾人踢爆咧，咁就麻鬼烦。 好难，即系点 难嘅？我知道难嘅，但系喺政治嘅舞台上边咧，我真系觉得， 所以嗰次嘅问题，嗰次嘅问题就系贵党嘅问题，在于你最尾埋单系阿兄姐请咗港澳办人食饭啊嘛， 系咩？ 你哋每年民主党。买奖券抽奖喺条街度一百几十蚊，系咁叫人买奖券，原来筹翻款你啲钱， 点解唔 A A 嘅？ 就请讲个 咁我理解，唔系咁我理解， 嗰笔钱 我理解嗰笔钱又唔系党嘅， 嗰笔钱又唔系党嘅， 嗰钱又唔系党嘅， 即系 系啦。阿兴姐都好中意请人食饭，兴 姐 即系佢都请过我食饭， 或者系兴姐鞋底咁样就抽沓司机钱出嚟。哦， 有钱人嚟嘅， 系啊，我都系几肯定，佢系唔攞单嘅， 即系喺个上咗锁嘅， 埋单就撇噶啦， 即系喺个上咗锁嘅征促唔系夹万嗰度咧，就即系攞翻啲司机钱出嚟就请港澳办食饭嘅嗰次就系、 是，阿昌昌做节目真系好好听嘅咧，即系我觉得你同老萧做节目咧，我觉得真系拍得几好，你不如去嗰边套多啲料翻嚟啦，睇下萧生点样可以 但系成日眯埋眼嘅讲嘢嗰时候，高潮眼 高潮啊！ 我逼你又话我猥琐啦，我合埋啦，你又话我高潮，我即系想点啫？ 佢话老师又唔系你系嘛？ 我望你又唔系，我合埋眼又唔系，咁你想我点？ 咁你望到佢，你望到佢又要塞住个鼻哥窿嘅流鼻血，咁 系啊， 大佬，我唔俾你望噶，我而家着樽领咁滞啊， 全部拉 翻，系啊，嗰个嘢着樽领喺度，你快啲冚埋啲楼添啊！ 第一 行我 你扣埋佢打埋。 好嗱，呢节咧多谢阿昌昌啦，咁啊佢要过去准备匪类，咁我转头翻嚟讲 TSA。